看着了一则旧信，怀念你在我心底跃进，从字里轻轻透出的真心，那碎碎旧事就像个影子，看着了一册旧相，凝望你当天的快乐相，呆呆望每个开心与伤心，那碎碎旧事就像个影子，每个冷的秋，绝望绝望地吹走，为求为求忘记交给捧着手，每个冷的深夜，热望热望见到你，却只得抱空的两手，再会了仍是句，期望会再见的句，却怎么不可再见。看着了一册旧画，怀念我是多么爱你，缓缓在每个秋天到春天，那松松增增像是没歇止，每个冷的秋，绝望绝望地吹走，为求为求忘记交给捧着手，每个冷的深夜，热望热望见到你，却只得抱空的两手，再遇了仍是句，期望会再见的句，却怎么不可再见。怎么不可